好，今日嚟到第五集嘅解法杂货店，咁我系 Johnny， 大家好，我系 Kerry， 系啦，咁咧 ，Kerry， 原来我哋唔经唔觉已经嚟到第五集啦， 系， 咁啊，我哋回顾翻我哋之前睇过嗰啲节目咧，咁我哋都讲咗好多唔同类型嘅 topic， 原来已经即系都讲咗啲刑事程序啦，第一集就讲咗咩为止法治啊咁样样。咁我哋今日咧，即系我相信呢个节目真系出街嘅时候咧，咁其实呢个话题都仲系一个 hit 嘅话题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下即系一地两检嗰个问题嘅。 嗯， 咁啊，我哋相信呢个问题都几系一个同法律关联嘅问题，但系就未必完全纯粹一个法律问题，我自己觉得。咁啊即系一地兩檢呢件事咧，咁就都好似都講咗好耐啦。咁啊，其實喺我哋錄呢集嘅時候咧，咁其實咧香港政府咧就已經同咧廣東省政府咧就簽咗一個安排噶啦。咁咧佢就即係所謂就完成咗嗰個三步走嗰個第一步，就係同內地咧就簽訂咗個合作安排。咁咧第二同第三步咧。喺呢一刻咧就係未做嘅，即係我哋錄呢一集嘅時候。咁啊，點睇啊？即係對於呢件事，即係我哋探討下呢件事個性質先啦。即係喺講法，喺講啲好複雜嗰啲法律問題之前。 咁啊，其實我又覺得咧，我哋首先搞清楚咧，點解啲人會咁強烈嘅反應啦，會去反對呢件事，係嘛？咁我哋睇翻。其實咧，我哋而家好出面好多人就話：，喂，你而家你係割讓咗香港嘅土地出去，或者係俾咗國內執行佢國內嘅法律，所以呢樣產生咗一種恐懼喺度。咁其實我哋睇翻咧，究竟要搞翻清楚，我哋其實佢唔係話割讓咗出去嘅，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 我哋一間，如果可能逐步講咧，就可能會即係。我哋釐清翻啲事實 先， 釐清咗事實，我哋先至做到判斷嘅。你唔釐清啲事實咧， 即係都希望大家就判斷唔到嘅。究竟發生緊咩事？即係大家都幫手判斷一下件事。即係會唔會係 太快啦？太快講咗佢，即係即係啲啱定錯嘅問題。嗱，我哋即係討論下呢個性質先啦。 嗯， 即係如果作為純粹一件交通工具嚟講， 嗯， 即係個一地兩檢嗰個優點喺邊度先？嗱，一地兩檢啊，即係澄清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其實都聽嚟聽去唔知道一地兩檢講咩。即係其實嗱，如果你過關翻大陸咧，大家就好明白。咁你就係、是、 大家有冇行過深圳灣啦？ 嗱，唔講深圳灣先，講羅湖。咁你羅湖，因為就喺正條邊界嗰度，即係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個邊界之間，咁所以咧一邊 深圳河上面啦， 一係啦，所以深圳河嘅南邊就係香港政府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啦， 北面 就係深圳政府啦，即係就係國內關啦，咁所以就喺兩河嘅北面同南邊分別就設有關口啦，咁所以就係你一邊就出關。一邊就入關啦， 係啦，咁你喺嗰條橋嗰度咧，見到咧就係香港嘅警察同國內邊防人員， 係 同時都會站立喺兩邊，係啦，咁其實你企喺中間嗰時咧，嗰一腳攬過去咧，咁啊屬於係嗰邊。 咁啊，落馬洲亦都好清楚啦，落馬洲亦都係咁嘅情況啦，都係河嘅另一邊就係國內，河嘅南面就係香港，咁所以其實都好簡單嘅。咁同我哋平時出即係飛搭飛機又唔同喎，搭飛機你就係、是。因為搭飛機其實是一個好慢嘅過程嚟，咁你搭，即係你起碼都搭兩個鐘機，咁你已經預咗要做登機手續，同埋搞離境手續，同埋你再去一個地方，你仲要再落地，你就要喺嗰度個移民局嗰度再辦手續再入境噶嘛。正常嚟講， 係， 即係你翻大陸咁，你就可能架飛機飛到去北京，咁你再喺嗰度就俾張回鄉證去，咁再入境啦。咁其實就係你係去到北京先至再做一次你入。中國大陸境內嘅嗰個入關嘅手續，你就係留翻喺你飛到去北京嘅時候嗰度做嘛。咁、而你出境嘅時候，你就喺香港嘅機場嗰度咧就做出境呢個動作嘛。咁呢個就係我哋平時搭飛機嗰個情況。咁一地兩檢講緊咩咧？就係講緊，喂，不如唔好咁複雜啦。不如咧嗱，因為我哋知道高鐵其實係諗住將個總站就設喺香港嘅九龍嗰度嘛。 系， 咁佢就因为高铁其实就系谂住方便， 即係當係一種交通工具，即係好似你搭和諧號咁。即係如果你要做兩次檢查咧，就大家覺得係一個比較費時失事嘅嘅行動啦。即係如果你要話我呢邊又要出境一次，去到嗰邊又要入境一次，咁似乎個效率唔夠。咁呢個就係坊間普遍就話點解一地兩檢係好過冇一地兩檢？佢就係將你一個地方一地意思，即係你集中，不如你將兩邊嘅關口集中喺一個地方，就一個地方做兩次檢查。其實 係啦，又亦都補充翻少少啦 ，Johnny 啊，即係假設我哋去遠啲嘅地方，因為我哋搭得高鐵嘅。喂，阿哥，你都唔会话淨係去深圳啦，係咪咁讲？你可能会去到外省啊，更远嘅地方啊， 再远啲啊，郑州啊。 喺咁嘅情况下呢，我諗好似而家咁你出去嘅呢，我諗你都要拖个劫啊。点解呢？因为上高咁冻啦，开始又话啲天气，而家上高都讲緊十零度，係咪咁你都要拖个劫啦。咁你但啲即係你旅行用品係咪你嗰扎嘢，如果你唔系一地两检，系两地两检，咁相對嚟講呢，嗱，好簡單，你而家搭旅遊巴去到，佢要叫你攞曬啲行李落去過關，過完關就抽返曬啲行李上嚟，然後再去到大陸關又攞啲行李落去過關，咁如果去長途嘅，你又攞返啲行李上車，咁就繼續車你，譬如車你去廣東省其他遠啲嘅地方，咁變咗你要啲行李又要攞兩次，係人一定係要過兩次㗎啦，但問題你戚上戚落嗰下呢都幾頭痛 嘅。一句講曬，檢疫你嘅次序多咗一次， 係 即係 你自己又辛苦咗一次嘅，係啦。 咁、其實一地兩檢都要檢兩次嘅，不過就同一個地方做咗兩次咁解啫，你就攞少一次行李其實。咁啊，對於個 麻煩咯， 對於嗰個一個，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其實鐵路本身相對起飛機個優勢其實就唔係好多，因為其實飛機 suppose 就快啲㗎嘛，即係個。个飞行速度，唔系讲紧， 理论上系 讲移动速度，讲移动速度。 好， 但系 啱， 但系铁路嘅优势系咩咧？就系你做少咗飞机嗰种要检查你行李同埋要出关入关嗰个程序啊嘛。其实因为嗰 part 做少咗，咁所以就系啲人，即系如果你系例如举例，如果你系住深圳嘅，你可能要去外省，你唔系飞一个好远嘅地方咧，你可能真系宁愿搭高铁。你就唔會搭飛機啦，因為你搭飛機，你要去機場，你用一個鐘，你喺機場再搞大半個鐘，再入咗去再等，跟住再飛翻去，再飛去嗰度，咁你其實前前後後即係可能用咗三四個鐘。咁如果你搭鐵路咧，其實係可以彌補到嗰個損失。係。咁當然仲有另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國內啲內地航班成日都有延誤啦。咁呢樣嘢就係鐵路比起。即係飛機嗰個優勢。 呢度你講得好好，我仲有少嘢可能要補充翻。 係，請即係 可能唔係好關呢件事，但係咁樣順帶兩句啊。因為我都間唔中我都會搭下飛機咁啊，去下第二啲地方。咁我都試過成日有延誤呢啲，咁嗰啲乘客咧都好唔耐煩。究竟個原因係咩咧？咁我聽到好多人喺架機度嘈，喂搞錯啊！上咗機咁耐仲唔飛嘅咁樣啊？咁有啲就喂天氣問題，喂我哋呢度天氣不知幾好，其實唔係咁樣嘅，即係。其实呢架飞机呢起咗飞之后呢是一定要降落嘅，唔能够喺个天空嗰度停留嘅。换句话讲呢，佢飞抵目的地嗰个目的地未有指示俾佢，话喂你可以飞过嚟啦，我呢边冇问题。喺呢边就算有空间俾你飞，佢都唔敢起飞嘅。即係大家要理解呢样嘢，唔同话你坐架车咪坐喺架车度等囉。咁点解架飞机唔敢飞住呢？第一佢要等到对面话喂你可以飞过嚟啦。另外就要当地又可以起飞啦。多方面配合， 即系要嗰个降落地方通知你，我 ready 俾你 降落。系啦，话我批准你咁啊，即系个航道批咗出嚟啦，系啦，咁你先至去排到队啊。咁点解啲人要搵喺架飞机度咧？咁有阵时咧就真系咁啱，可能嗰边天气恶劣，佢有几班机延误，佢又要再褪一褪。咁我你呢边喂我嘅几好天啊呢边，你唔系咁计嘅，所以好多人又冇理解呢样嘢嘅。你谂下架飞机飞到嗰度，原来唔降落得，咁点算啊？搵第二个地方降落咯。咁变咗就系话一定要肯定到，喂，个航道出咗嚟啦。咁我呢边又可以安全地起飞啦，咁先飞啊。咁啲人就要困住喺度啦，因为随时嗌你行你就行噶嘛。吓变咗就系话搭飞机 ，Johnny 头先提到啦，喂，我近近地，我宁愿搭火車個原因就係咁樣啦。係呢度岔開咗話題，唔好意思，翻翻嚟係。 唔係我自己都有個咁嘅經驗，我知道嗱，如果你香港搭國際航班上大陸咧，你就要花好多時間去香港國際機場度搭啦，你都要再做即係出境手續，同埋你去到當地你要再做入境。咁如果咧，所以我哋平時可能有時咧，即係會用個簡單啲方法，就係你去咗深圳嗰度搭內陸機嘅。 咁你就變咗你就係、是、你過關，你就係過香港過上深圳嗰一次啫。咁你一去到啦，咁、嗯、你再搭落去，跟住就唔使再做呢啲檢查動作，因為你已經喺國內內地啦嘛。咁呢個都係會發生嘅情況嚟嘅。咁我哋會就係變咗，我哋平時會考慮就係、是，如果近啲嘅地方，我哋話喂，咁唔好搞咁多啦，不如飛機都唔好搭啦。你去飛機長好嘥時間、嗯，不如一個機、嗯、即係得，不如高鐵搭咗佢上去，咁啊搞掂啦。咁、嗯、所以其實如果你問我純粹即係從一個乘客嘅角度去睇，唔理其他問題咧，純粹想快嘅人咧，咁、 嗯、 係我係唔會有，我係冇理由反對你喺一個地方做兩個檢查，係即係冇理由會反對呢樣嘢嘅， 係 即係作為一個普通 consumer， 我又咁講啦，即係經濟學角度講，就冇理由反對呢樣嘢嘅。个、嗯、问题系，即系到底呢样嘢个嗰个个负面嘅因素系咪大于佢嗰个效益嘅啫、嗯？即系如果经济学角度， 你又提到个重点出嚟啦，系啦，你提到个重点出嚟，就我谂佢哋争议嘅都系讲紧大家嗰个行使个法律嗰个权益嗰度嘅啫。 嗱，我哋头先讲， 觉得好似俾人攞咗啲嘢咁条， 讲完咁多好处啊，嗱，好似帮佢卖，即系好似帮政府卖广告。 仲有仲有，又讲翻。即系我哋系中立合，咁我哋都要 买。唔使咁强调。嗱，咁讲完好处，咁我梗系要讲翻坏处啦。咁啊，又讲下啦，讲下有咩坏处先啦，俾你谂到嘅。嗱，一地两检啦，俾你一地两检，你谂下先啦。你作为普通 consumer， 你觉得有咩坏处啊？喺香港一地两检， 有 喺嗱，唔好话一定喺香港先。如果上边一地两检，其实都得噶嘛。如果系一地两检，我哋谂下啲坏处先。嗯， 一地兩檢嘅壞處，如果你翻翻去法律嘅，就有人話啦，就會破壞咗嚇嗰個香港個主權個原則啦。點解會有國內嗰、那個，即係都未到五十年，點解咁快有人落嚟啊？ 一地兩嗱唔係你太快又去咗法律嘅問題。我話法律嗱，因為我哋法律嘅問題，我今日全集會講一地兩檢，所以唔使咁快。而家頭嗰一節一半啫，我哋搞清楚啲事實，我哋要研究曬一地兩檢壞處出嚟。 係啊， 即係我哋嗱，而家要數湊佢，即係嗱，頭先講完爭完啦，而家要開始數佢啦，係咪先？嗱其實有啲難諗，因為純粹頭先我講。即係純粹從時間個角度考慮，你就好難數到佢有啲咩壞處。咁啊，即係就淨係得你講嗰個法律問題， 係 同埋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對於一國兩制嘅信心唔足夠啦。咁啊，亦都擔心哇！你個一地兩檢，咁啊，即係國內嘅執法部門可以喺香港，即 係 可以唔好喺香港先，即係可以喺嗰個一地兩檢嘅地方嗰度進行即係檢查。咁如果我即係犯咗。我喺香港唔犯法嘅嘢、嗯，我做咗一啲我喺國內可能係犯法嘅嘢，咁我係咪會喺嗰度俾人拉呢？咁呢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疑問。係。咁呢個疑問，我覺得除咗香港係香港人會諗之外咧，其實倒翻轉國內都會諗嘅。 嗯。 因為有我亦都相信咧，有一啲嘢，因為兩個地方唔同法制嚟噶嘛，大家知道。 嗯。 有啲嘢係國內人喺國內做係唔犯法嘅嘢咧， 嗯、 就變咗如果佢係一個一地兩檢嘅地方咧，係有可能係因為受到香港嘅司法管轄權管轄咧、 嗯， 就係佢係需要可能係會犯咗香港嘅法例。而嗰樣嘢可能咧係喺國內係唔犯法嘅、 嗯， 不過而家咧就舉唔到個例子出嚟，一時間。 嗯， 咁啊倒翻轉我就舉到啦，即係大家知道啦，即係例如例如啲咩？例如 即係你意思係 香港唔犯法嘅， 香港唔犯 法，其實 咁啊當然 係多 侮辱中央人民政府嘅嘢啦。 哦，咁呢、這個 詆毀一啲即係香港 唔係呢個唔啱，呢個香港都犯法嘅其實。 未正式立正啊， 有去刑事， 即系你话 个 crime ordinance， 我唔记得中文叫咩，有 即系你而家话反对边个，或者你话喂嗌阿林郑落台，咁而家暂时仲未拉噶嘛呢样嘢， 咁国内就可能告你 系啊拉得噶啦， 就可能告你 颠覆， 唔系寻衅滋事啫，颠覆嗱两条罪嚟嘅，颠覆国家还颠覆国家，寻衅滋事还寻衅滋事，寻衅滋事轻啲啊大佬， 系即系整条不小心俾你先，唔好整条危险先， 你谂下，你听个名都知啦，颠覆政权咯， 系 几 企 图， 系好咁 继续讲嗱，我哋继续研究即系一地两检问题啊。先陳述曬所有正反論點先，繼續講緊即係地兩檢有咩大問題。嗱、 嗯， 頭先講咗啦，大家都係相對嘅，即係國內人士也好，香港人士也好，有可能喺呢一個 一地兩檢嘅地方嗰度咧，都可能發生一啲我自己地方唔會犯法，但係喺另外一個地方係會犯法嘅嘢。咁我就會喺嗰度咧，就有可能俾對面嗰個地方嘅執法機構咧，就對我進行執法。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而家主要反對一地兩檢嘅其中一個論點。 嗯。 咁除咗呢一個，仲有冇第二啲咧？都有嘅噃，你諗唔到啊？ 我未 有啊！嗱，出邊坊間最主要其實另一樣就係話，即係擔心國安來執法，擔心你到底會唔會係變一個喺高鐵站，即係因為而家一地兩檢嗰個地方其實就喺香港九龍啦。咁佢會唔會其實變咗嗰度咧？就係、是、哇，公安會唔會喺嗰度拉人啊？咁樣就有個咁嘅疑問走咗出嚟。咁如果你係你要點樣？你点回应呢个疑问呢？即系如果有呢个疑问嘅时候，你如果嗱，当你帮政府辩护啦， 嗱，你好似你话举例喺香港咁样，喂，如果国内人喺香港犯法，咁当然系根据香港个法例去执行佢啦。咁、相对，如果你话喂，我哋授权咗俾一个地方俾国内嘅执法人员喺嗰度执法，咁佢一定系依翻佢自己嗰个所属地嗰、那个法律去到执法。咁大家就要小心，咁你都明白，喂，翻到大陸係邊啲唔做得，邊啲做得，係嘛？即係頭先我哋所講，係嘛？咁我覺得係合情合理嘅。如果啊，佢真係俾國內執法嘅，你就唔好喺佢管轄嗰個範圍內做一啲唔適當嘅行為咯。即係你哋都係尊重翻人哋嘅啫，調翻轉。即係我哋唔好講話，喂，佢啱與錯，邊樣唔好先。我講翻個法律，你喺翻人哋當地嗰度，你一定要尊重翻人哋當地嗰個法律嘅。即係正所謂，喂，你 唔係諗如果唔係，即係如果平時我哋一定啱啦。即係如果你翻咗大陸，咁你梗係受到法律，咁你梗係會受到國內嘅人士，唔係即係你梗係會受到國內嘅法例監管噶啦。因為你係 啊，咁你而家個 你喺香港，咁你喺香港咁亦都唔使講嘅。如果你係國內人士，你喺香港犯咗國香港法例，咁你一定係會被香港警察拉。咁呢個一定係緊局嚟嘅，基本上。 喂，你如果你咁講啊，好似清真寺咁，喂，你入去要除鞋，咁你出面你可以穿住對鞋周圍攤嘅啫，你入去你 咁個問題就係、是、到底其實一個打算搭高鐵嘅人，係咪會擔心我去咗另一個地方會受到嗰個地方法例監管咧？ 我覺得 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因為如果佢既然打算係，例如我諗住香港諗住出境去大陸嘅，咁我仲會唔會擔心我喺？國內受到法例嘅監管咧，咁我其實就覺得正常要翻法大陸嘅人，你唔會 諗呢樣， 唔會擔心要 冇錯 喺犯大陸法噶嘛，因為你諗住進入嗰個地方啊嘛。 我即使一路 倒翻轉，反之亦然啊！反之亦然就係，如果你係一個國內人，你諗住落嚟香港，咁你會唔會擔心我犯咗香港法例會被翻香港拉咧？咁既然你都諗住嚟香港， 係 咁你你嗰個擔心。同有冇一地兩檢就我就睇唔到一個好直接嘅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咧，其實講到尾都係有一啲有知識嘅分子啦，就係喺裏邊咧嚇夾硬咧就執啲字出嚟就話喂一地兩檢 講嗱，我哋一間就去即係進入條文咧， 可能我就係好好 係嘛 嚇，即係佢會認為啊，會認為咧，其實我覺得咧頭先阿 Johnny 講嗰啲都係我哋一般人一般普羅市民嚇。是方便咗嘅，事實嘅呢樣係無可否認嘅。即係我哋講完呢兩樣舉例正反兩面舉例，然之後我都係覺得係方便咗嘅、如果你問我投票，我投票贊成嘅。好，咁你話好啊？就喺呢一個環節，我哋投贊成。 唔係因為另外一個比較另一個即係再強烈啲嘅論點就係、是，如果大家擔心，我認為你擔心佢公安喺香港執法會變咗可以喺嗰個口岸嗰度拉人嘅話。咁你呢個擔憂呢，其實就算係而家我哋冇一地兩檢呢，我亦都睇唔到佢點樣可以，我哋點可以逃避呢件事。 咁佢即係因為走出佢個範圍度拉你㗎嘛。 唔係即係如果香港係淪落到一個地步，係入境處隨時可以同海關隨時俾對方嘅人員喺香港嘅地方執法嘅話，咁其實有冇呢一件事本身呢都係唔係一個咁大嘅問題，因為如果要發生的話，已經發生了。其實，又或者如果已發生了的話，你想制止，其實亦制止不了。 係， 即係呢個當然呢個係一個悲觀嘅論點啦。 嚟講都， 因為你如果睇翻前邊嘅時事，咁即係似乎都有好多 不同嘅 懷疑個案啦， 懷疑個案都已經發生咗，咁會唔會因為多了一地兩檢個關口個口岸就會即係再多咗呢啲事件咧？咁、我哋係即係其實係不得而知嘅。咁我亦都唔覺得即係純粹多咗嗰樣嘢會多咗個危險性就完全去否定呢樣嘢嘅。嗱、你問我個人立場，我其實係我唔覺得一地兩檢有問題嘅。我好坦白講，即係雖然而家坊間嘅主要係泛民啦，嗰邊係對呢件事係有相當嘅疑惑，咁亦都有好多關注。我覺得咧，只係集中喺一點可以講嘅啫，就係即係基本法到底有冇違反基本法嗰個問題啫。即係其他呢啲問題咧，我就唔覺得好係一個，我唔覺得好，我唔覺得嗰個論點好強嘅，應該咁講。我唔覺得係呢件事係應該拎出嚟。是爭拗咁耐，其實你問我，我自己個人覺得，我認為呢個係對於民主派唔係一個好好嘅子彈嚟嘅。 係啊，同埋頭先我一提到你話啊，我跳得快得滯，其實嗰度我就想講噶啦，但係可能我程序上，你認為咧，阿莊你覺得啊，我哋應該俾啲聽眾更加了解，然後先至去到講我頭先想講嗰度。 係因為我想講，因為我想即係左右正反講先。 係。 跟住先至繼續講嘛，咁我嗱我哋真係開始落落啦，咁嘅嗱我哋跟住就會再講，再探討一下到底其實之前其實已經試過一次一地兩檢啦，咁嗰次咧係點咧嗱 ，Carrie 等你講下啦， 誒指深圳灣嗰度， 係冇錯，深圳灣其實香港佢試過一地兩檢噶咯，不過咧就當時嘅情況係同而家有啲唔同，當時係一個反轉相反情況嚟嘅其實， 係咁其實。其实我哋要搞清楚啊，深圳湾嗰度咧，如果你咁讲咧，话、哎、深圳都割让咗块地俾我咧，唔系割让噶，大家搞清楚啊！即系其实咧，我哋要搞清楚之后咧，系租翻嚟嘅，即系佢用佢点解形容咧？系 我哋讲一讲先啦，即系深圳湾嗱，深圳湾大家知啊，如果经过深圳湾进出国内嘅嗱，我唔知咧，可能有啲人真系未试过深圳湾进出。如果大家进出过深圳湾过关咧。就是大家会好肯定知道一样嘅，就是嗰度有个香港嘅关口喺度嘅。 系啊， 即系咧，我哋喺深圳湾咧，就系一方面就深圳就国内就出境啦，咁就进入香港啦，咁一方面就香港就入境噶啦。 系， 咁呢样嘢系肯定嘅。咁嗰度咧， 或者香港去到出境就入国内境， 都系喺嗰度。 系啦， 咁嗰度咧就肯定系深圳嚟，嗰度肯定唔系香港。 系啊，咁啊，佢其实咧。佢哋咧，如果我講翻頭先個咧，佢係租翻嚟嘅啫，就唔係都調翻轉啦。 嗱咁嗰陣時嗰度係點樣運作嘅咧？咁其實嗰陣時咧就係一個反轉嘅運作嚟嘅，就係咧深圳咧就租咗一塊地咧，就俾香港特別行政區，咁就作為一個關口嘅。咁當時咧其實就係、是、係人大常委就係授權咗香港特別行政區去做啦，咁就通過咗一個決定啦。咁、那、嗰個名就叫做 呢個應該係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嘅決定啊！嗱，個名好長。 係 咁咧，當時其實就係、是、即係大家知啦，我哋第一集已經回顧過，即係都講過好多次，我哋都要翻講。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喺一國之下。即係我哋成日講一國之下咧，最高個法例就係、是、最高個法律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啦。咁第二嗰個呢嗰啲咧就係全國性法律啦。咁香港基本法咧就係屬於全國性法律。咁而喺香港嘅基本法咧，對於香港嚟講就係最高嘅憲法嚟噶嘛。對於香港嚟講，即係一部小憲法啊嘛。即係佢係細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但係佢係其實係最高嘅。咁所以咧，其实嗰个理据就在于到底其实基本法嗰个執行嗰方面系咪有一啲违反操作喺里面。咁、呢个就系、是、我哋而家要讨论嘅主要嗰个法律问题。而深圳湾当时嗰个情况呢、就系倒返转嘅，因为系香港租咗一块深圳嘅土地，咁当时呢亦都系头先讲过啦，咁即系 pass 咗一个决定。人大常委咁就係俾我哋係租咗嗰個地方咧，再經國務院當時咧就劃咗一個範圍咧，就俾香港就進行一個管轄呢個口岸。 點解係經國務院啊？ 嗱，一間我哋仲會繼續講呢個話題嘅，咁我哋翻嚟就再繼續講一地兩檢呢個問題。我哋翻嚟再聽， 轉頭再見。